我喜欢旅游，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, my lady green sleeves。 花，女人香，杨朵，邮差，纯真年代，远离家乡，秋水宜人，末日四骑士，新龙凤配，走出非洲，黑色奥菲欧，辛德勒的名单，新天堂乐团。 Thank you.

轻的心演绎古典，古典中的流行 Pops 音乐15点播出。 And I have loved you so long, my love。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的是帕尔曼的电影《琴声》，曲目有《罗兰秘记》《现实启航》《摩登时代》《失去的周末》《默默无语的人》《罗宾汉奇遇记》《卡萨布兰卡》《亨利五世》《不速之客》《一厢情愿》《乱世佳人》《呼啸山庄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